认真真的去爱，就是得不到。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，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。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就是放得掉。至少你还有我，还有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。只要你需要我，告诉我，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。我让你依靠，就是你的。